位头号粉丝，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早安长颈鹿，我是雪雷，陪你一路上听听歌唠唠嗑。今天聊一聊什么呢？聊聊你跟肥胖做过斗争吗？连胜留言说，因为工作呢，我一个半月胖了25斤，我明显感觉我走路都带喘的了，所以呢发奋减肥，每天晚上都不吃，一个星期3次游泳，2次骑自行车，现在已经瘦了10斤了，距离目标还有10斤，我会继续加油的。那个严顺，我就想跟你说，以我的经验啊，那个被你瘦下去的那10斤肥肉说 I will be back， 真的他会回来的。最有朋友珍惜， 停泊在昨日离别的码头，好多梦层层叠叠又斑驳，等在夕阳黄昏后，陪着明月等寂寞，年少轻狂有时难御晚秋风，经过你快乐时少烦恼多，经过我情深意浓缘分薄，谁说青春不能错，情愿流泪不低头，珍惜曾经拥有，曾经牵过手，珍惜青春梦一场，珍惜相聚的时候，谁能年少不痴狂，独自闯荡，就算拥有银河缺，就算拥有悲和欢，谁能够不让梦想这张帆，珍惜为我流的泪，珍惜为你的岁月，谁能无动又无衷这段珍贵，明天还有云要飞，让这天空陪我追，无怨无悔也是人生一种美。 现在是7:14。这里是知识分享型广播媒体，品味音频三三，三河上空最美的声音。 黑彩票，欢乐无限，多种游戏，多重选择。 双色球全国联销，奖池超1元，1等奖奖金可达1000万。 福彩三 D， 三位数字固定设奖，一天一开中奖快。 二十选五，小盘乐透好中奖，万元大奖乐开怀。 七乐彩中盘游戏，三十个号码任选七个，百万奖次第开。 排列七，排列五，数字游戏讲顺序，开动脑筋乐无穷。中国福利彩票。 这里琴声巍峨，历史萦绕，夜屋竹阁隐逸其中。在这里你可以品尝绿色食品，在这里你可以享受万山生活。三河市名副山庄，一个世外桃源，让生活拥有大自然的味道。名副山庄，休闲度假的理想圣地，只要你来，肯定爱上这里。咨询电话：0316-3510-666，3510-666。 向远方，爱生活，在香格里拉吉里地拉。 品味1033，三河上空最美的声音。 广告之后欢迎回来，这里依然是正在播出的早安长颈鹿，我是雪雷。这是目前一个调查，其中呢就说现在 70% 的七成的大学生都是单着的，而其中大部分的男生都特别的注重外表。在谈恋爱的时候，调查当中当被问到为什么你单身的时候，很多大学生表示可能是我性格太内向了吧。所以 你看这个调查啊，七成的男生更注重看外表，七成的大学生都是单身的，而大家找的原因是因为自己比较内向。哦，跟外貌一点关系都没有是吧？李宇春，1987，我不知会遇见你。早就被需求无情拆除，不服最好热的流行歌也已经在岁月里遗留。心中心外的感慨那些故事，等待别忘记我们的梦那是多么珍贵。哦，谁是最难受不痛生死，流金为何退出的信念不不多么。我不知会遇见你那年1987，夜空有好多闪烁星星，爱是纯白的原因是我，你也只是你。我不知会遇见你那年1987，赶不回来的情话一句，浪漫也还很便宜，情绪情绪也只失去。

此次活动紧紧围绕除隐患、防事故、保安全核心任务，突出危险路段排查治理、营运客货车车辆监管、严重交通违法整治和加强交通安全宣传警示等内容，全力为党的十九大顺利召开营造安全、畅通、有序的道路交通环境。大整治、大攻坚期间，三河交警大队将采取定点检查与巡逻抽查相结合的方式，严密查处三驾、酒驾、醉驾、毒驾、三乱、乱停车、乱变道、乱用灯、三超一疲劳、超员、超载、超速、疲劳驾驶、两闯、闯红灯、闯禁行、机动车不礼让类违法行为和大货车违法限行规定等违法行为，全面净化辖区道路交通环境。其次，结合黄标车、老旧车淘汰工作，对无牌、非法改装、已报废、逾期未报废、逾期未年检等车辆持续开展清查整治工作，同时围绕重点客货运企业，严格监管企业安全管理主体责任不落实、管理机制和制度不健全、车辆日常安全检查和驾驶人安全教育不到位、违法行为未受到及时教育处理、24小时 GPS 专人值守的动态监控制度不落实等安全隐患。最后，三河交警温馨提示广大驾驶人和广大交通参与者，要时刻记住交通违法行为的危害性，牢记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的重要性和必要性，切实提高道路交通安全责任意识、安全意识、文明意识，真正做到珍爱生命，安全出行。 向远方，爱生活，向上的力量激励你我。 请为1033三河上空最美的声音。 这些天你为什么脸上有话要说，是不是你想要认识我，更多的感动要让我等多久，爱就爱不要用慢动作。 Oh no no， 也许最寂寞的单是派对，仿佛没人参加，是因为我会想去，不想打扮，不是因为无所谓，只是我看到你还不会，就是一直睡。That's why maybe that's why 我没女友，长辈一直逼我需要多交女朋友，交好的女友哪有这么顺手？机会来了自然就会，轻易到手。The party here, the party there， 实在不想说 Yo man I'm here， 真的不想在这里给我受虐，绝对不是但却哪个女孩真的跟我看对眼，浪漫故事我们一起演，哈哈哈哈，这种笑话。真的好笑，偏偏这个夜晚就是这个叫好。 你为什么眼神有话要说，是不是你想要认识我，更多的感动要让我等多久，爱就爱不要有慢动作。 Hey， 你走来我走开 You want my， 怎么这么没有天理扣分， You better know that you fly， 我不像其他男孩永远都是那么坏，我的脸红现在呼吸才加速，真的应该怎么办，我看不清的摆酷，我上戴着墨镜却又怕超速，求你现在回头，我保证一个回家吃素，相信不用你有个神奇给什么叫未成的衣服电流，说现在我也不再懂，要我怎么说，要我怎么做，你才会明白我心。 You'll be looking at me， I'll be looking at you like a crazy fool， 还跟我打个招呼我帮 就 下线，可是 你 没 记。为什么眼神有话要说，是不是你想要认识我，更多的感动你要让我等多久，爱就爱不要有慢动作。 为何你现在到底说不说，男子汉的欺负说错就错，怎么接近你我现在还在摸索，怎么办怎么敲什么锣，但是就算他不想做你的女朋友，是他的自由，想听音乐举手。 He wants to be， 千万别想那么多，举握脚踏现在开始动，争取到了终于关头就要开口，这样这样的自信永远不会失手。好吧，你的背景你自我介绍，我叫 Will， 你叫 Jill， 能不能一起 chill， 时间上的机会通常只有三秒，现在倒数三秒，准备好了没有，感觉到底是真是假快点告诉我，不要瞬间冲动，再次错过。 伯和徐杰儿的一首合唱 Tell Me， 告诉我，告诉我最近是不是潘玮柏挺火的。最近潘玮柏跟吴昕一起拍了一档恋爱的真人秀节目之后啊，很多人说他俩真戏假做，假戏真做了，反正也不知道是什么情况哈。但是我想说的是，不管他是什么样的真人秀节目，不管这个明星在真人秀节目拍摄过程当中弄出了什么样的话题，火成什么样，到最后还是要靠作品说话的。就像接下来的这首歌，来自于非常棒的一部作品《我的前半生》，里头的演员都是实打实的实力好演员。这首歌是当中的插曲，李若曦《滂沱大雨里》。 滂沱大雨里，锋芒彻彻，你的脸为什么还是那屏住呼吸，看着你离去的身影，为什么我的心有一些犹疑？从什么时候开始习惯有你在？你的电话号码总会时时打来，心向我出来，有一丝丝期待，你会为我找过来。滂沱大雨里，繁忙车站里，看着你笑我回来，我不能自已。心情会轻易被你看穿， yeah.

不可惜，今生难得有这番约定，这段情只对你。 我和春天有个约会，在这里和你约会的是早安长颈鹿，我是雪雷。恋爱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？每一个作家都有不同的解读。像马尔克斯这位世界级的作家啊，在他的《霍乱时期的爱情》这本书里写过，形容说：“哎呀，我只要看到那个女孩，我就感到心满意足了。渐渐的呢，我会把她理想化。”把一些不可能的美德和我自己想象出来的情感都安在他的身上，这可能就是生命当中不能承受之重吧，也不是你想象的那样。张信哲，太想爱你。 混乱城市中，连风都不自由，热闹的街头就是我最寂寞，是爱的蛊惑，让我有心去探求的念头。有多爱我，够不够久，会不会走，藏在肉身背后，你忠于自我，情爱里游走，从不曾见你低头，却常犯错，像一个太忙太累太傻的陀螺，转个不休，只放不收，停不了手。太想爱你，是我压抑不了的念头，想要全面占领你的喜怒哀愁，你征服了我，却还不属于我，叫我如何不去猜测你在想什么。太想爱你是我压抑不了的折磨，能否请你不要选择闪躲，只想爱你的我，还想爱你的我，难道只能在迷雾中猜你的轮廓。想爱你的我，还想爱你的我，

般学会摧毁这座无爱的堡垒。你给的谎言看来很美，卸下面具的我是真的很累。我才知道在你心里我是后辈，是你可有可无的傀儡。你给的爱我一无所谓，何必要让自己在街头买醉。我想要学会，学会看穿你的虚伪，再学会慢慢忘了你的美。止住眼泪，全身而退，留下那些为你种下的蔷薇。我已经学会离开你，我不会后悔。我想去面对心里的偏悔，风继续吹，吹干我身上有你的气味，回忆里的你已枯萎。在你心里我是后辈，是你可有可无的傀儡。你给的爱我一无所谓，何必要让自己在街头买醉。我想要学会，学会看穿你的虚伪，才学会慢慢忘了你的美。止住眼泪，全身而退，留下那些为你种下的蔷薇。我已经学会离开你，我不会后悔。我想去面对心里那片灰，风继续吹，吹干我身上有你的气味，回忆里的你已枯萎。我想要学会，学会看穿你的虚伪，再学会慢慢忘了你的美。止住眼泪，全身而退，留下那些为你种下的蔷薇。我已经学会离开你，我不会后悔。会想去面对心里那片灰，风继续吹，吹干我身上有你的气味，回忆里的你枯萎。 在情感当中，我们有很多东西需要去学会。最好的爱情是什么样的？是两个人彼此就是做个伴，不要对对方的期望太高，给他太大的压力，不要有太多的束缚、缠绕、占有。可以有两个独立的房间，各自在各自的房间里做自己想做的事情，但是呢，会因为知道对方在另外一个房间就在自己身边而感到满足。可能就像40岁以后的那种关系，我们打个电话，哎，待会儿一起在客厅吃个饭呢，然后就两个人来到客厅当中，是不是有点偶尔有点小情调也不错啊，或者一起约喝个酒啊什么的。这位田馥甄，不醉不会。 谁把那放大镜看风景累不累，就忘记了看清楚自己是谁。我的宇宙轻飘飘，你的摇摇欲坠，盼盼来来去去像行云流水。我的视线不敢定色黑不黑，情绪没必要不用去说分别。 是晚风，最终试着试着随我陶醉。只看心情怎么描绘，月月我的汗水花，你如天花乱坠，天不天亮谁能把我去明白。 告别，这大门会不会变成